36名。 Old City Caravan Gypsy Good Tim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像五个美女拿着这个大锤子向你走过来，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来自 Fifth Harmony 舞美组合带来这首 Sledgehammer Sledgehammer， 他们怎么唱的时候仔细听，怎么都在唱 Sledgehammer， 到底是什么情况？反正是大锤就对了。好，舞美组合又来了，他们从一开始的青春可爱逐渐变成的现在成熟的感觉，但是歌曲依然抓耳洗脑，每个鼓点都敲击着你的耳膜，有没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刘惜君的喜欢，这是电视剧花非花雾非雾现场的主题歌，由琼瑶阿姨作词了，加上刘惜君甜美的声音，充满了小清新的浪漫气息。喜欢， 喜欢你灿烂的笑，喜欢你的泡泡丢丢，喜欢你突然蹦出 自刘惜君的《喜欢》。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吉利博瑞之翼混合动力现已领潮上市，更豪华、更智能、更节油，插电车型免购置税，详情请咨询北京吉利授权经销商。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享受汽车生活， 了解汽车文化， 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汽车电瓶的保养技巧。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块车载电瓶的使用寿命是4年，而电瓶寿命的长短呢和气候情况以及车主的使用习惯也是大有关系的。常见的折损电瓶寿命的因素包括空气的湿度啊、灰尘啊、腐蚀啊、电极松动或者过紧、磨损以及汽车电缆的损坏。在极端情况之下，这些因素都可能引起电瓶破裂，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事故。而湿度和灰尘呢，则被认作是两个最常见的罪魁祸首。电池保持干净和整洁并进行定期的检测是延长汽车电瓶使用寿命的有效手段。而对汽车电瓶的清洁呢，不同于日常用品了，仅用抹布外加清洁用油呢进行擦拭还远远不够。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呢，首先需要注意检查工作环境是否有明火，尤其注意在清洁期间呢禁止吸烟。当发动机熄火的时候，还应当注意断开电池的负极以及汽车电缆连接。要记得在清洁开始之前以及结束之后，将所有物品擦拭干净，避免短路发生。重点要说3遍哈，记住了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再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萧敬腾的《活在故事里》，源自于《活在故事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内容主题鲜明，内容多样却又不凌乱。再来听听同名歌曲吧，《活在故事里》。 爱要怎么守护永久，谁能告诉我童话里的每段故事都那么精彩，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光那就是天堂，只有我和你能到达的地方那就是未来。 Do you remember 那个风景是从童话里出来，如我们就都在一起活在故事里。 No 要是以为爱情给我机会却是场误会，跟着爱上回来 好可爱的小朋友，来自萧敬腾的这首《活在故事里》。感觉如今的萧敬腾的演唱表现得更加有自己的特点了，是不是？有没有对于不同歌曲的诠释都融入自己的见解，显得娴熟多元而有精湛。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范玮琪的哲学家，其实生活就像是一种简单的哲学，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你够细心，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很多的小智慧、小哲学。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如果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任何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什么，谁？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忙。 范玮琪哲学家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最适合夏日的狂欢歌又来了，也适合你在路上边走边唱的一首作品。 RCT 猫屏之声和 Kelly Jepsen 的这首 Good Tim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ll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根据著名经典小说改编的2018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北京站》，将于11月30号到12月9号在北展剧场上演，之后还将在西安和上海演出。这是音乐剧《乱世佳人》在法文版、韩文版之后推出的第三个语言版本，中国也是其全球首演的第一站。记者了解到，英文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将延续法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的庞大配乐和动人旋律，并且借本次英文版制作的机会，在法文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符合原著精神和人物性格的唱词调整，传唱度更高，剧情也更加忠实于原著，更加注意还原原著人物性格和经典场景，结构更加紧凑。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宣布将在阔别四年之后，于今年11月份在广州和北京开启为期两个半月的全新演技。本季《妈妈咪呀》演员阵容令人瞩目，由陈松伶、温阳、秋玲组成的闺蜜三人组在发布会现场也正式亮相。以影视歌手身份出道的著名 TVB 女演员陈松伶曾在张学友的音乐剧《雪狼湖》中惊鸿一瞥，而这次她将在《妈妈咪呀》当中担任女主角唐娜的重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导致后车行驶缓慢。东南二环左安门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你在官微随时和我来打招呼，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先来推荐一下暑期适合自驾游的城市。今天来推荐的是安徽黄山。安徽黄山呢，是三山五岳当中的三山之一，日出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俗称是安徽黄山的五绝呀，令海内外的游人是叹为观止。安徽黄山呢，不仅以奇伟俏丽、灵秀多姿著称于世，还是一座资源丰富、生态完整、具有重要科学和生态环境价值的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安徽黄山的旅游景点呢，就是可以看日出、看晚霞、看云海、看雪景，可谓是四季皆宜呀。自驾游也很方便哈，火车或者是飞机都可以到达黄山市，然后再租车自驾，在黄山的风景区好好玩一玩，全程也就是60公里左右，一点都不累，而且离北京很近哦。我又计划想去了，每次一念到这个时候，自己都想这个捷足先登，先来试一下。你呢？心动不如行动，赶快计划走起吧。好了，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Chris Brown Don't Wake Me Up。 第34名 王力宏就是现在。 第33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 第32名 曹格吹吹风。 我想牵你的手，带你去吹吹风，说好不好。 第31名 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oo much light in this window, don't wake me up. Only coffee, no sugar inside my cup. If I wake and you're here still, give me a kiss. I wasn't finished dreamingAbout your lips. Don't wake me up, up, up, up, up, up. Don't wake me up, up, up, up, up, up. Don't wake me up, up, up, up, up, up.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Chris Brown 的这首 Don't Make Me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这回的歌曲的安慰呢，取景在大沙漠， Chris Brown 呢站在这个浩瀚的沙漠上，搭配上夕阳落日，太有意境了。而变换的场景呢，就是和一位仙女在追逐，哇，每个画面每个角度都倾泻着美感，注意我的用词哈，倾泻美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继续快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下来唱，能不能把完美放放？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JM Boys 我们的时光，这首歌曲的旋律热情明快，婉转悠扬，歌词呢道出了年轻一代自由浪漫的生活状态，搭配 TFBOYS 三子动感十足青春洋溢的演绎，仿佛重新回到那段自信张扬且又个性十足的青春年代。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 TFBOYS 我们的时光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曹格将带你吹吹风了，转音带来的轻松，这样的轻松呢，不是一下子都扔给你的，而是用曹格喜欢的各种周旋的方式递到你的手中，你的耳边。曹格吹吹风。 今天西装太阳身边绕，我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 知道。

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 Jelly CX 的这首 Boys。 这首歌呢，简直是接近了生活当中你所见到过的、没有见到过的、知道的、未知的男人的形象，很多啊，种种类类的啊，可以很可爱，可以很成熟，也可以很有趣。 It's funny。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军，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这边呢，已经很多老朋友来 say hello 了。说句心里话，八点半的时候就发来信息哈，说今天是立秋，我今天是晚立秋哈，不是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了。不过还好，这两天好像突然天气也是慢慢凉爽起来了。立秋呢，就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个，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啦。到了立秋呢，梧桐树就开始落叶了，因此有落叶知秋的成语。从文字角度上来看呢，秋呢是由禾和火组成的，是禾谷成熟的意思。而且今天还有贴秋膘哦，回去买个大肘子肉晚上去吃一吃，今天要贴秋膘了哈。好了，谢谢心里话给我们的提示。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朴树那些花儿》。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感谢各位新老朋友继续守候，我是腾冰。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要继续来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好了，请到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凹凸租车的公关经理傅玉，你好。 你好，腾冰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见到傅玉了、另外一位大家已经熟悉了，是北京凹凸租车北京运营经理杨光。 腾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叫我腾冰就行了哈， 好好好， 老师就把我给叫老了似的感觉。好，开玩笑，在这个了解一下保赔计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凹凸租车是做什么的，傅玉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凹凸租车呢成立于2014年，凭借真共享的理念，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将闲置的海量私家车资源进行整合再利用，为车主和租客建立安全保障的信息平台。私家车车主呢通过共享闲置车辆可以获取每个月3000元以上的额外收入，租客则可以以低于传统租车30%到50%的价格租到心仪的车辆。截止到今年6月呢，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60个城市，注册用户达到1000万，注册车辆达到超过了50万辆。 大概就是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 是的。 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然后通过这么短短几年呢，我们的那个市场份额已经超过80%。 哦，好的，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就是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 是的， 刚才傅玉大概给我们介绍了现在它的用户数量它的范围啊，包括它现在拥有的这个车型啊等等。 是的， 其实呢，简而言之呢，想给我们在用户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这个凹凸租车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哪些实际的优惠？ 由于我们的那个车源是来自这个私家车，所以我们的车型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而且它的那个供给端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呢就是您就是在车路上能看到的车型在我们平台上都能看得到。那么对于租客来说呢，因为我们运用的是私家车的这个沉没成本，所以它的那个租赁价格会比传统的租车平台要低30%到50%。而且我们在这个服务方面有这个全职的车管家，也就是说您在家里用手机来下单，我们就有车管家将车辆送到您这边，用完车以后也有车管家将那个车还到这个平台这边，所以就说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家庭正好拥有一辆车哈，但是因为这个停车难或者是道路拥堵等等问题，一周当中呢不能全部使用它，觉得这个车的利用率太低，在不开车的日子当中呢就可以共享出去了。 对， 有人帮您把这车保养起来了，您也不用担心停车费的问题了，而且呢这个油费也不用您出哈，而且您还有一笔小小的收益。 是的， 真好。如果您的车呢不止一辆哈，这份闲置资产完全是可以出租出去的，给您再换来一些收益。另外呢，凹凸租车上呢有各种各样您能想到的车在这里都能租到。 是的， 如果你想租车，在这儿呢你也可以这个尽其所想哈。然后呢，不是说了吗，你不用身家过亿也可以享受汽车工业的巅峰之作。刘先生说 的对。 我想租一辆兰博基尼玛莎拉蒂，没有问题。 您都可以到我们的那个APP 上去看一下，都有非常多的这种豪华车型。经济车型也会覆盖，还有现在比较火热的这种去自驾游的这种商务车或者是越野车，反正就是您能想到的车型我们这个平台都会有。 就是说呢，一方面呢可以把这个闲置的资源呢把它再利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以满足您的各种这个需求哈，天马行空的想象在这里都可以实现。还有呢就是确实呢还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哈，就是节能环保。 是的。 好的，凹凸租车哈就是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那现在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新的产品，就是保牌计划推出。 是的，因为在我们就是推广这个汽车共享的过程中呢，常常发现这样的场景，就是在北上广这样的限牌城市，有大量的闲置车主愿意共享，但是呢因为我们平台对这个车辆有一定的限制，就是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是在有着6年30万公里的这个硬性标准，导致很多的车主呢非常遗憾没有来到我们这个平台进行共享。为了适应这样的客户需求，我们就推出了闲置保牌计划。大家可以将这个自己的车牌放到我们的这个平台来，也是作为一种共享的一种形式。我们就是推出这种保牌的计划，让这些客户也参与到这种共享计划中来。 那这个保牌计划是具体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阳光，不，咱不是有一个这个资金怎么算？然后我要掏多少的这个银两？然后呢？ 是这样的，之前我们最早啊是推的是悦动，但是呢、是推的这个大众朗逸。 嗯。 但是因为这个确实太火爆了，大众朗逸都用完了，然后有很多车主提出来了，说我是不是能用更低的钱去保住这个牌照？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一款是北京的现代悦动。 嗯。 是现代悦动的，是2018款1.6的自动悦目版，然后这个厂家的指导价呢是8.49万，但是因为我们凹凸租车嘛，去跟这个经销商去谈，然后我们用集采的优势把价格降下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只要是全款投入79,833就能获得每个月的月租金是2500元，三年的总收益呢是大概是在90,000元左右，而且呢不只是获得了租金。我们二手车呢三年之后会一次性我们30,000元把这辆车进行回购，也就是说三年的净收益呢是90,000加30,000再减一个付出的购车价就79,000，然后三年收益是40,167，三年的收益率已经超过了50%。 嗯， 这是我们全款购车的一个计划。我们目前呢针对这个可能有些人说我是不是能用再少的钱去保住我这个牌照呢，我们针对也是针对我们的保牌项目推出了一个分期的计划。 嗯， 分期的计划呢就是等于就是投入前期车主要投入的是什么呢，是29,317元。 嗯， 然后呢我们每个月的月租金同样的也是给到了车主是2,300元，然后三年的租金收益呢就是82,800元。 好，我们这个具体一会儿详细再来跟大家说，先来听一首歌曲。孙燕姿的绿光，听到这样的歌曲也让我们眼前充满了希望哈，特别是这个提到了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理财项目，我想大家肯定也是这个蠢蠢欲动了哈，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好，我们接着来说刚才这个保牌计划，原来呢是这个差不多自己要前期投入11万多，那现在又降下来了，不到8万块钱就可以参加这个保牌计划了。 是的， 再继续给我们介绍完哈，是2018款的 1.6L 的自动悦目版的 GL是吧？ 现代悦动， 前期投入是79,833元，月租金呢是2500，就是每月可以给我2500的银子，是不是？ 对，是的。 然后三年之后呢，等于我的净收益是90,000，就是我这本儿就全回来了。 是的， 还赚10,000。 对， 然后呢，还有这车呢？ 对，车我们是30,000块钱，我们直接回购。 30,000块钱回购，那等于就是最后我赚了多少钱？我算了， 减去成本之外，赚了4万出头。 4万多一点， 对， 收益率 50%， 对，三年的收益是50%。 哎，真不错，也富裕，就是等于我拿出8万不到， 是， 然后三年之后呢，我赚了4万，还 对 对， 而且我们的平台对于这个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全程取还车的服务，就是您不需要就是做任何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任何这个动作，只用手机下单就有就是车管家帮您的车去进行这一系列的车的维护呀，然后这个车的保养。还有后期的整个运作，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车辆代管，比如说就是您在这个出差，或者是您出国有这么一段时间空档，我们的凹凸租车的这个车管家也能帮您做这个车辆日常的运维，还有他的就算您的家人需要用车，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车管家来帮您去接送， 哦， 非常的贴心。 上次说了嘛，车管家还帮我去接孩子了， 是 特别贴心的服务。我觉得别的这个赚钱咱们先抛在一边，至少可以帮您省心哈。 对， 如果说这个车闲置在家里，确实您要特别的去养它，要花好多银子，花好多心思，至少您得想想有没有人贴条吧，停那地儿有没有人管呀，然后您得想想这个停车费的问题吧， 对， 然后适当拿出去开一开呀，车要不开的话真的就成了废铁了， 是， 适当还得开着出去溜一圈啊， 对 啊，套点油钱呐，然后适当您也得洗一洗，像这雨天天天雨淋的，这个把车漆也都腐蚀了，得定期得洗一洗啊。 是， 交给这个车凹凸租车呢，等于就是一点都不用操心了。 对， 然后还能额外有一些收入，真好。刚才杨刚给我们介绍一半哈，除了这个保牌计划，刚才我们说了可以参加这个前期投入不到8万块钱的这个，还有首付30%的一个产品。 对，我们还有一个分期的产品，就是你前期投入的更少，还能把这个牌子保住，问题是还是有收益的。 哦，那怎么样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我们针对这个悦动分期呢，我们前期等于要是投入29,317，我们每个月的租金呢是2300块钱，等于三年的租金收益总额就是82,800，而且三年之后一次性退出我们25,000元，把这辆车进行回购，三年的净收益就是21,891，收益率呢超过了70%。 哦，最后这个收益和前期投入基本上差不多了。 是的， 就是最后您可以做这样一个算式哈，就是82,800加上一个25,000，再减去29,317，再减去56,592，最后等于21,891，收益率是75%。 对，是的， 非常划算哈。 对， 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可以考虑哈，这是完全一个这个高回收的这个。保本理财项目， 对，而且 完全保本。 在车辆在三年在我们托管期间呢，车辆的维修、保养、年检、保险全部都是由凹凸租车来负责，车主不用付出一点的精力和时间。 嗯，就完全您坐在那儿等着数钱就行了。 对，您就坐在家里吃着火锅数着钱就可以了。 钱，对，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开放哈。如果您想租什么样的车，或者您家里正好有一辆闲置的车想租出去，想找一下凹凸租车看看这个租车都有哪些方式方法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微来提问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啊，爱在旅途别光说好听哈，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提问哈。今天我们为大家一元准备了礼品，咱那个上次那锤子。发完了吗？ 上次 已经发到了这些中奖的嘉宾那边。 哦，上次中奖了，很多人都已经给他们都发到手中了。 是的。 那这次我们还有什么？ 这次我们是提供了清洁套装。 哦，清洁套装，好的。所有发来信息提问的朋友，不管您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的哈，发来信息我们就给您考虑这个发送这个清洁套装。是什么样的清洁套装？ 是一个小盒子，里边有这些关于车的所有清洁所用的这些毛巾呀等等这些东西，内饰、外观呀、等等， 特别实用。 对，就是随时随地您可以去清理您的爱车，让您的爱车像新车一样。 哦，好的，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发信息哈。要谢谢凹凸租车给我们这么贴心啊，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哈、啊，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来看哈，打开凹凸租车的这个平台，现在我就打开了，以前就说过哈，这个很漂亮哈做的，现在呢好像这个凹凸租车打开以后 又换了哈。首先打开之后呢，我这是上海地区了，上海地区、南京地区、杭州地区、广州、深圳和北京不同的地方，它的首页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你会发现，上海打开之后，它就是一个蓝色的，天蓝色的。然后北京打开之后呢，它就是一辆特别酷的一个车，哎，瞪着你，瞪着你。然后呢，哎，不对。我看看啊，这打开北京，哎，不对，北京是一辆保时捷的车，是一个保时捷的车在打开尾灯，背对着你，让你感觉就是北京的一个大都市的感觉。然后到晚上，这个灯火阑珊，然后这个车灯都打开的那种感觉，哈。 是的， 是吧？然后看看它有几个模块，有这个短租服务啊，有长租服务，您可以选择您相应的想要的服务。另外呢，再往下拉呢，您会看到自驾出游需要的车型，有这个别克的 GL8、途观啊、Jeep 啊、吉普等等。情侣约会的车呢，有甲壳虫啊、Mini 啊、Smart 等等。商务接待呢，有奔驰啊、别克啊、宝马啊，帮您这个接待各种业务的往来哈，帮助客户的需求。再有就是体验个性的这一块，是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这一块。这个如果自家的这个车开腻了哈，想要尝试更多的体验这种新鲜的感觉，你可以在这儿有这个保时捷911是吧？特斯拉，看似上次我们特别介绍了一下特斯拉是吧？ 对，特斯拉 Model S 啊，对，还有牧马人、大黄蜂等等。哎，这次我们想来说一说这个牧马人好不好？ 可以啊，牧马人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一个人或者说是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越野梦。 是吧？ 对， 我觉得不光是男人，女人也会有的。 对， 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城市里跑的这个越野车，然后呢，结果下车的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姑娘在开着这车。 对对对对， 是吧？ 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没错。那我们接着来说说这个越野车。 可以啊。就像昨天我看了一个文章，还在说，就是这个有一首歌嘛，我歌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我有一辆越野车，很久没有带它去蒙古国了。 哦，就是说你如果是越野车，就像一个小伙子，血性方刚的一小伙子， 对 你试试一定把他拉到这个大草原上面，让他去狂奔， 一定要去草原，去沙漠，去河流 啊， 去体验这些就是彻底把心放开的这种感觉。 嗯，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很大嘛，就是每天的生活节奏也很快，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抽出自己的时间来凹凸租车，选一台心仪的越野车，去草原，去沙漠。 哦，去草原，去沙漠，放飞自己的心灵。 对 啊，好的。我们刚才看了这几个哈，如果您是自驾出游带小孩子的，小朋友比较多的 GL8 现在也比较这个紧俏的哈， 是的， 租的很火爆的车型。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侣约会啊、小甲壳虫啊、 Mini 啊等等，也很适合商务接待，不用说了，体验个性的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大黄蜂、牧马人。哎，大黄蜂什么样的情况？ 大黄蜂也在我们平台也是非常抢手的。 嗯， 因为毕竟 它是属于一个个性的车型， 对， 所以就符合很多年轻人这种想去试驾，或者是想去体验一下这个车的感受，或者是看了这个 变形金刚， 对，变形金刚这个电影受到一些启示。所以说呢，在我觉得是在周末的时候，您如果是不知道有一些什么计划，可以上凹凸租车的这个 APP 上看一下，说不定就会给您带来一些出行的灵感，或许是一场电影，或许是一场远游，都是非常不错的在夏日的一些选择。 哦，真的不错。我也看到了很多用户的体验和文章哈，就在咱们凹凸的这个主页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来自金融行业的白领周先生，他就说哈，凹凸租车的取送车业务让我感觉到特别轻松，我再也不用为了租车来回这个取还了哈。对于这种偶尔和朋友自驾出行的朋友，自驾出行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 是， 这是一个周先生哈。另外吕小姐呢是互联网公司的，也是白领了。她说，凹凸租车的车型真的是特别丰富哈。买车之前特意呢租了心仪的车试驾了几天，比4S店的预约试驾更加效率高，更加方便哈。 对， 4S店还得等。 对，因为现在就是可能车是有一些车型呢比较火爆，您需要等或者干嘛的。但是如果在凹凸租车您看到了这个您想试驾的车辆，你也是在手机上轻松的下单，然后就会有车管家把车送到您的就是住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您下楼就可以立马体验，不用等待，也不用在这个烈日下去受这个火热的煎熬，非常清凉的就能达到您这个试驾的 目的。 哦、嗯，真的太贴心了。你们知道我上一次应该是3年之前我就体验过一次租车，当然不是你们家哈、是另外一家，不说他的名字了、我当时去的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要先打一辆车到他们那租车点，等我去还车的时候我还得先订好我打的这辆车，把车还给他们之后我再打车回家。 对， 就特别麻烦。 其实大家租车原本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方便、但是这种传统的方式往往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繁复。 对，他租车那点还特别远、你知道吗？我还打不着车回来的时候把我气坏了。真的是这次奥都租车给我们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哈。 对， 直接送车上门，然后上门去取车， 是 我在家等着就行了。 对，吹着空调等着。 好的，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好平台，有位朋友他说我是新君越2.0T 吧，豪华版，2017年4月买的，现在行驶里程是1.5万公里，行驶的里程很少哈，才开了15000。他如果放在你们平台上出租的话，大概是每月的租金是多少钱？ 大概是在每月收入6000块钱左右。 啊，6000左右。 对， 我觉得挺划算哈。 对 于这位朋友肖宇哈，他可能是说这个车买了以后现在不太想开了，然后就完全可以把它租出去，交给奥拓租车就行了。 对，是这样的。 那有人还是担心啊，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租户都来说有这样的担心，他说：“哎呀，出了事故啊，怎么办啊？车主要不要承担啊？我开的车我要不要承担啊？” 是这样的，就是太平洋保险为凹凸租车独家提供了255万的全方位的责任险，这个目前是在行业内保额最高的一个保险险种。然后车主和租客都不用担心出事故之后无法理赔，全部由凹凸租车，然后我们有专业的理赔人员全程跟进，车主和租客完全不用操心。 真的很好。好，说了这么多呢，那我们怎么去这个下单呢？在凹凸租车都有哪些方式让我们去体验这样便捷的服务呢？ 是这样的，目前呢我们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可以微信关注凹凸共享租车服务号，然后在上面也可以下单，也可以了解我们保牌项目的信息。第二种呢就是同时也可以去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直接在应用商店搜索凹凸租车就可以了。下载注册之后呢，如果有保牌的意向可以提交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也会有专门人联系。如果想要出租或者想要在上面租车，直接注册成为车主或者租客就可以了，是非常简单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报名参与。 有闲置的车辆呢可以通过以上的3种方式联系到凹凸租车。 是的。 好了，肖宇、小呆猪还有刚才发来信息的在路上2018是吗？好了，你们已经获得了我们送出的这个清洁套装哈，凹凸租车提供的。 对，还有100块钱的租车体验券。 哦，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周董、周杰伦《甜甜的》。 来自周董、周杰伦，甜甜的，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感觉到甜甜的生活，啊，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共享的生活方式。在车的体验上，不要忘了凹出租车哈。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孙先生也说哈，上次我租车过程当中不小心剐蹭了车尾的漆，不得不感谢凹凸的这个保险服务工作人员，得知之后呢，帮我全程完成了所有的理赔的业务。咱们这个真的太贴心的服务了哈。好了，体验贴心的服务，再来告诉我们一下三种接触的方式。 第一种呢，就是可以微信关注凹凸共享租车服务号，然后里面呢也可以租车下单，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保牌项目的具体信息。 第二种方式我来说吧，是 你来说。 来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啊，在首页今日推荐当中了解详情，还有就是拨打电话10100202 10100202参与报名。好了，再次感谢阳光和富裕光临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谢谢你们，谢 谢 谢 谢 老师。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